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仁，五运气，乐活玩家。 啱啱过去嘅周末啊吓，咁、就系即系呢一个叫做行山界嘅大事，可唔可以话系啊？ 梗系啦，我直情咧个面书啊、Instagram 嗰啲咧，一路洗版洗到今日都仲系嗰一个赛事嗰啲相啊、图啊，乜都系佢啊。 系就系呢个毅行啊，讲紧嘅就系咁啊！我唔知 Nicole 身边有冇朋友参加啦。我发现我身边都几多人玩呢一样嘢嘅。 系啊，同埋我唔知咧，系咪因为佢个。赛事性质，即系你专业嘅就有专业同时间竞赛啦，但系有啲可能简单啲嘅，就目标咧完成就得噶啦。咁就成班人尝试挑战自己，咁可能100公里嘅路程，讲紧都要 40个钟啦，咁啊，除非你真系吓好出类拔萃嗰啲啊，跑山党啊，可能10多个钟头就搞掂啦。咁我身边啲 friend 咧都行40多个钟嘅，有啲都系。咁但系沿岛已经系一件好不容易嘅事情啦。 系，同埋佢哋咧，即系特别，我觉得呢个比赛有趣之处咧，即系唔单止话你四个人组队参加，即系一嚟佢可能牵涉咗一啲筹款嘅部分啦，另一方面咧，佢哋会叫啲朋友去做 support team 噶嘛？ 系， 你喺唔知边度等我啦，你带定啲咩嘢食嚟等我啦，咁样，咁我就会经过呢度噶啦，咁你哋就喺嗰度等我，俾啲嘢食我支持下我啦，咁就变咗咧系一啲可能行山爱好者，我冇时间参与，或者我都担心我自己完成唔到，可能有小朋友又要照顾，不过算啦，睇在你咁叫，我都特登去嗰度俾面。 支持下， 支持下啦，等你一晚啊，咁样，咁就变咗好似唔系四个人嘅比赛，而系成班朋友嘅一个聚会咁样。 其实系热闹嘅，可以吓，但系我已经喺近年咧系被即系放弃嘅一个，即系我唔知你高有冇试过仔咧。我记得喺即系早年嘅毅行啊，咁嗰阵时咧即系都有啲朋友啱啱开始玩啊，咁、就会枕住，哎呀，乌加兰一齐玩啊，咁嗰阵时候其实我都算系 fit 嘅。咁都会有人话啊，见你好似平时有做开运动咧，咁不如就叫埋你一齐去玩嘅。但我听到话，毅行咁系做啲咩，行咩地方啊，行几远噶咁。 系啊， 咁啊听到个数字啊，同埋即系睇嗰条路线咧，我就已经系怕啦。我话出年先啦，出年先啦咁。咁我睇佢哋玩成点先啦。咁嗱，的确好得意嘅，因为咧每一年咧，你见到嗰啲朋友咧，咁佢哋行一转之后，咁当然好痛苦啦，又或者脚即系出晒泡啊，又话之后又要即系瞓翻觉啊，又要搵人做翻啲脚底按摩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即系总之你叫做休养翻成件事咧，其实都要一啲嘅时间嘅。咁但系好得意嘅，咁问佢哋出年参唔参加啦？咁一开始嘅时候，佢哋谂到嘅辛苦好似生完仔咁噶，即系生完仔一个之后，哇咁痛我。打死都唔生第二个嘅，咁但系当咧你发现咧呢个小朋友开始大大下啦，又或者即系好似你行咗一轮之后咧，你开始回味翻嗰个经历咧，到第二年又有得报名咯，跟住佢哋又走去报嘅，又走去行过嘅，咁其中我仲记得有一个即系嗰阵时候有个女仔朋友咧，你睇佢个样嘅话，即系娇滴滴咁样样咧，平时又好似唔做开运动咁样样，话你得唔得啊？一阵间你上山俾风吹啊，成个人飘咗唔知边度嘅咯。 系， 咁啊佢直头系话，哎呀，我得嘅，我行到嘅。咁咧，你真系估唔到佢完成咗之后咧，佢话俾佢知呢一个系一个好即系难得嘅一个 體驗。咁佢之後真係咧枕住都有參加，好似連續參加咗幾年之後咧，終於先至停啦。咁就由即係前線嘅嚇，即係參賽者就變咗做 support team 咁樣係。但我咧就 difference， 我係咧連 support team 啲人都放棄咗叫啦。 你係精神 support team 咯， 我係 spiritually 係啊，即係因為咧佢真係叫我話support team 咧話唔知攞啲咩去即係俾啲嘅資源補充啊，或者食物又好咩都好嘛。咁但係我又即係試過即係嗰啲時間咧，真係哇係即係就算係做 support team 都係一個挑戰嚟㗎，唔係講少啊。 係㗎，你要即係凌晨啊，又或者你真係因為你唔知佢幾耐㗎嘛， 你要等㗎。係啊，咁跟住後屘哇，咁我就即係啲咁大嘅責任咧，我真係唔係好願意去肩負。跟住我不如咁啦，我精神上支持你，你行出嚟之後唞夠啦，再一齊食飯點樣睇咧？ 即係人哋開賽之前就 send 個 WhatsApp 就去加油啊，朋友，等你喺邊度飲茶咁 樣。係啊，咁就喂，就因為真係我其實好佩服嘅。咁但係的確呢個真係要量力而為啦。 係因為我其實我有朋友咧，佢係做嗰啲醫療輔助隊伍噶。咁一到呢啲大比賽咧，其實佢哋係差唔多好多人都要出嚟幫手嘅。咁可能佢哋做啲簡單傷口處理啊，又或者貼下膠布咁樣。但係咧早幾年咧，其實就好不幸，個天氣好差。 嗯。 所以佢話遇到好多情況咧，佢就做近終點嗰啲站。哇！佢話一見到嗰啲參加者啲腳咧。几恐怖啊！因为你系浸咗水啦，即系你只鞋湿晒啦，你咪巢晒皮啦，再加埋水泡烂晒啦，跟住佢都同你讲唔得，我要继续行咁样，然后就揾个胶袋唔知点样包住只脚，就话继续行咁样。咁的确对于好多人嚟讲，完成呢100公里嘅赛事系一个对自己嘅挑战嚟嘅。即系我亦都有啲朋友系上年玩唔到，我哋前同事阿 Grace 咧，咪就系玩唔到，上年冲唔到线。今年呢再報過，咁佢今年就成功啦，咁就好開心咁 樣。咁呢個真係我覺得係一個挑戰嚟嘅，但係都係嗰句啦，因為頭先我 冇搞你係咪 唔係我想講係兩力二為，唔係冇搞，冇搞我就一定係咁㗎啦，就唔使特別講出嚟㗎啦。 大家都知㗎啦， 係因為真係有啲有玩開又或者行開山嘅都好啦，其實一到你知呀，行藝行前嗰啲嘅時間呢都係要操下嘅，你點都要行返嗰啲嘅路段啊，即係縱然你唔會一次過行曬啦，咁但係分段呢都可能要係了解一下嗰一個嘅即係路徑係點樣啊，大概你都要即係有基本嘅認知了解啦，咁再加上嘅就係事前嘅準備啦，尤其是你如果真係第一次去玩嗰啲呢，咁你更加要喺上網啊做定啲資料搜集啊，即係可能穿啲咩衫啊，帶啲咩嘅裝備啊，頭先啊 Nicole 都有講過啦，你日頭行同夜晚行可能個溫差好大啊，諸如此類。咁啊同埋呢頭先啊 Nicole 都有提過一樣嘢，就係呢嗰個腳嘅狀況。但有時候呢我發現有啲人咧，即系我都听翻啲朋友讲翻，佢话咧就真系会因小失大嘅，即系有时候你为咗系悭嗰少少时间，即系你见到只脚系痛咧，你系谂住唔理佢，你话唔紧要啦，痛系预咗噶啦，咁于是乎继续系即系逼自己勉强去行啊， 系啊， 咁但系咧原来有啲位你可能俾自己听到好短嘅 break 啊，可能你睇一睇只鞋啊，或者睇翻自己只脚嘅状况咧，可能原来有粒石仔喺入边嘅，即系你掟咗出嚟嘅话，成件事咧可能就会即系顺畅好多。咁但呢一啲小細節因為嘅忽略呢，咁就導致到你之後可能行到最尾嗰啲嘅段數嘅時候就顯得更加辛苦。咁呢一啲就可能要多加留意一下囉。 係因為始終其實100公里呢唔短嘅路程嚟嘅，即係你喺開頭一啲好微細嘅失誤呢可能都會影響到你之後嘅表現嘅。咁而我即係雖然都話啱啱個週末啦，就係毅行者，咁但係我都知而家有啲朋友應該休養緊嘅。我直情有個朋友呢，因为佢今年第一年玩嘅，佢第二日咧系要揸住啲拐杖翻工， 系啊，夹得好辛苦 的。因为佢话个脚板底起晒水泡，咁但系佢又觉得自己个状态翻到工嘅，佢又唔想特别请假啦，咁佢即系位高权重，咁啊费事请假啊，佢真系攞住支拐杖去翻工，咁但系佢即系都有讲啦，佢话可能如果真系仲系好攰，可能加啲盐水。暖嘅盐水浸下脚啦，可以帮到消肿同埋舒缓下，同埋食多少少蔬菜同埋生果，补充翻啲体力，咁样都好啲嘅。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11月份呢都就嚟完啦，准备踏入呢一个12月。咁虽然而家就话我哋香港呢都好似冇冬天咁啊，都唔算话好冻。但明显你行出街有时候你都感受到啦，即係秋天嘅感觉，秋凉呢。咁我唔知你 call 过唔觉最近真係天气干燥咗呢，你皮肤都好似有少少干干地咁样嘅感觉。 我觉得系嘅，即係平时呢我都唔系话用好多护肤品嗰啲女士，但系最近咧我都会搽翻啲保湿，因为咧就系觉得咦好似有少少嗰啲系咪叫细纹啊，同埋咧有少少如果真系冇保养啊或者冇搽嘢咧，第二日瞓醒咧块面系会好似偏红啊，少少爆擦咁嘅感觉，又唔知系咪爆擦啦，但系总之系干啦。 系咁啊！我直头有时候见到我太太，即系见佢啲举动，就知道最近真系好干啦。因为真系搽好多嘢喺块面上面，佢搽完之后仲会讲噶，话喂好干啊，仲要系咁搽啲唔知咩 lotion 啊、保湿啊诸如此类嗰啲。咁佢直头咧，有时候搽搽下望过嚟我嗰边咧，话喂你块面都干、啊，想帮我搽埋，但我自己咧。我系好烦，好怕啲立黐黐嘅感觉嘅、即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 我怕嘅，我都系啊。但系我谂紧阿乌太同你咁讲咧，系咪谂住顺势同你讲，老公啊，最近生活好似有啲 dry 喎、 啊。即系呢个一个即系暗示嚟嘅， 系啦，费事讲到咁白啦。 冇、啊，查完之后有冇咩即系大家嘅进一步嘅行 动？就系你话要查 cream 啫嘛，你唔讲话查 lotion 咪好地 即系其实佢暗示咗之后，我应该主动出击系咪？ 系啊，或者可能。哎呀，听咗你上集节目咧， 哎呀，俾你咁样一语道破之后，我好似下次应该要觉察到呢一个暗示。咁但系真系 识做 嗱，即系因为我想话，对于男仔嚟讲，好多时候护肤咧就真系唔系好着重嘅，即系尤其是好似我呢一啲吓，即系对于皮肤嘅。保养啊打理唔讲究呢咩、情况之下我真係会搽嗰啲 lotion 啊或者嗰啲咩保湿品令到块面滋润啲呢就真係爆擦爆到呢係你块面呢係真係痛啦。咁滋死啦先至呢会搽一啲所谓啲 lotion 啊嘢滋润一下令到佢唔好再分裂咁样。 但係如果呢即係、你係好干干到直情呢会痛嗰种嘅状态呢如果你搽普通 lotion 係会更加痛㗎喎、 啊。 一般呢我如果真系去到嗰啲状态咧，我系会搽嗰只凡士林，直情厚厚一搭咧，好似啲小朋友咁样咧，我就觉得咁样系最好嘅。 或者你都会试过去到嗰啲状态，咁你真系唔系好保护你嘅皮肤。 我真系唔保护噶，我系好懒噶，除非有时候我会敷下面膜咯，但系都唔多嘅。同埋我都同你一样，我系好怕立刺刺嗰啲人嚟嘅、即系如果嗰啲搽上面嘅护肤品系一啲。会系好黏啊！搽完咧，之前咪有啲广告咧，搽完之后搵只手拍埋去，仲黐住你只手先褪翻开咁样咧。哇！嗰啲状态我就一定顶唔顺嘅。 系咁嗱，我哋即系逢星期三晚呢一个时间咧，都会讲下即系做运动 keep fit 啦，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啦。咁、有传话咧，做运动对皮肤都好嘅啦，因为日常生活入边我哋做运动成日都讲噶啦，对身体嘅好处系好多嘅。咁但系对皮肤系唔系都会有好处，系真系可以令皮肤变好咧？咁咁我哋今晚咧主要都系想嚟讨论一下啦，因为即系我谂我哋之前讲话运动对身体嘅好处多，例如话令到你可能即系平时做嘢嘅时候冇咁攰啦，精神嗰方面会好咗啦，咁体能嗰方面 系 好咗啦，咁但系。实际上面对于我哋皮肤嘅保养打理啊，有时候嗱，有啲人就话：喂，唔系、你流汗流咁多，会唔会令到你皮肤反而会更加唔好啊？咁咁啊，今日我哋不如试下搞清楚呢件事先啦。 好嗱，你讲到运动对皮肤咧，我自己个感觉就一定系好嘅、因为嗱，我就开始跑步两三个月左右啦。咁其实咧。两三个月之前咧，我块面都时不时会出下啲暗疮嘅，都 keep 住咗一段好长时间噶啦。咁曾经有啲朋友话：，喂，你呢啲系咪好毒嘅疮嚟噶？咁咁，但系咧我自己感觉就嗰啲应该系纯粹压力疮啫。因为有时候太多嘢做咧，可能你休息又唔够啊，各样嘢咧积聚埋，你就会成日都冒起啲暗疮。但我开始跑步之后咧，好明显暗疮系出少咗好多嘅。而且嗱，我皮肤 嗰啲毛孔有冇細到啊，嗰啲我就另外再講啦。但係暗瘡情況一定係得到改善嘅。 係啦，咁嗱，我自己嘅認知就係咧，因為首先我哋跑步啊，當我哋即係做運動嘅時候啦，我哋嗰個機體啊，人類機體啊，嗰個代謝率咧就會加快，咁身體咧就會產生啊大量嘅熱量啦，咁嗱，通常嗰啲熱量產生咗之後，我哋會點樣排出嚟咧？就係喺我哋全身嘅汗腺嗰度嘛，就會即係流汗啦。咁跟住咧就去降低呢個人體嘅温度嘛。 啲人成日都話嘛，流汗係最好嘅排毒方法嚟噶嘛，即係通常啲女士咧。做完 gym 又好，跑完步又好咧，就會 upload 張自己流曬汗嘅相，跟住就話俾你聽，運動係最好嘅排毒啊，排汗咧就係最好嘅排毒方法啦，咁樣，咁之後就話啊，原來素顏都 OK 嘅喎，咁樣，咁係咪就係呢一種講法咧？ 喂，係啊，不過嗱，真係要留意一下，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流汗咧會將即係體內一啲嘅所謂毒素啊，或者係一啲嘅油脂啊，可以排出體外啫，咁但係咧你跑完之後咧，流完一身汗咧，其實都要好着重去清潔下自己嘅皮膚嘅、哦，就因為當你嘅汗液咧混合咗嗰啲嘅油脂垃圾啊嚇，咁就會加重呢個毛孔嘅堵塞啊。咁啊好多時候咧，你知尤其是當你汗水排出嘅時候，同時你嗰啲油脂都會跟住汗水可能流出去噶嘛。咁、如果你冇好好清潔嘅話咧，咁嗰啲毛孔堵塞嘅話，咁下次就煩啦。即係當你咧要再去做運動嘅時候，你排汗啦、啊，或者可能你平時咧你。之后好多时候我哋嗰啲毛孔咧，如果堵塞咗嘅话，咁积住咧油脂粒会点咧？又系变疮仔咯。咁啊，长此落去嘅话，就会造成一个皮肤上面嘅一个影响啦。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唔知 Nicole 你有冇諗過呢，有時候做運動做得多呢，流汗流過濃，對於自己嗰個皮膚會唔會造成損壞，呢一方面你有冇關注過㗎？ 我又真係冇諗過，因為我一路都好相信嗰啲美女嘅 post 就係話排汗係排毒最好嘅方法啦。我只係會擔心如果排汗太多，我飲唔返夠水，我就會脫水囉，唔夠水囉。即係我可能唔知道自己嗰日大熱天時嘅好熱嘅，亦都運動咗好耐，咁我嗰一日一定會飲好多水。我係飲到咧，我唔知係咪我嘅感覺啦。通常咧，你好劇烈運動完之後咧，你飲幾多咧都好似唔可以即時排翻出嚟噶，要可能去到夜晚啊，或者起碼隔咗幾個鐘啦，你個身體咧可能慢慢適應翻咧，嗰啲你飲咗嘅水分先會開始。可以即係排返出嚟嘅，咁嗰時我先會覺得安心啦，即係先知道夠啦咁樣啦。 係咁我之前都聽講過，咁佢就話原來呢你流汗呢係流過量啊，真係對皮膚會唔好㗎喎、哦。咁呢一個呢就係關乎到你嗰、那個即係體內入面啊嗰、那個嘅皮膚表面嗰個嘅酸鹼性啊。咁因為喺我哋嘅汗液入面呢就係、是、有呢一個鹽分啦同埋代謝物啦、都係呢會令到呢我哋嘅皮膚啊皮脂膜嘅酸度咧啊減退啊嚇，咁啊導致呢個皮膚表面嘅 pH 值咧就係趨向呢一個偏鹼性。咁啊嗱，再加上啦，我哋平時跑步嘅時候咧，咁空氣咧你都知啦，有各種唔同嘅灰塵啊，又或者嗰啲嘅微粒啊，咁咧佢又會可能啊即係當佢跑嘅時候會黐落我哋塊面嗰度噶嘛。係 啊。 咁佢撈埋落去嗰啲油脂污垢啊，同埋嗰啲嘅汗液啊，蒸發出嚟咧，就會結成一粒粒嗰啲嘅鹽粒。可能咧，如果以往有試過做一啲劇烈運動嘅話咧，曾經都會有呢一方面嘅體驗噶啦。我唔知道你今日有冇試過嗰陣時候咧，我例如話去球場打波咧，咁如果你係著住一啲黑色或者係深色嘅衫嘅話。當你件衫乾咗咧，你會發現咧，你件衫上面咧會即係有啲白色嘅一 好似口水漬咁樣咯， 好口水漬咁嘅東西嘅。 係啊 係 啊， 咁嗰啲其實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啦，將所有嘢撈埋一齊咧，成為一啲即係好似結晶嘅鹽粒啊。係。咁呢啲鹽粒咧，咁咧其實如果你係即係長時間覆蓋住喺你嘅塊面上面啊，又或者你嘅皮膚上面啊，就係頭先我哋有講過會堵塞毛孔啦。 唔係啊，呢排咧啲天氣咁乾爽咧，其實我走落去跑步都好覺。 嘅。即使我冇着衫啊，唔系冇着衫，我冇话 着衫， 唔系讲错咗，太兴奋。只系咧，即系我都系着短裤嘅，但系咧，你可能跑完啦 ，cool down 做完啲拉筋咁样啦，你临走嘅时候咧，扫一扫个小腿嗰啲位置咧，你都觉得好似有啲沙粒咁样状态嘅。其实咧就应该系我啲汗啊，头先你所讲嗰啲症，即系嗰啲。结晶体是吧 是 是啦就是那种感觉呢排是特别明显的。 是啦咁而呢一样嘢呢其实呢是可以啊导致你嘅皮肤抗病能力降低㗎。咁令到呢细菌系容易入侵就会导致你可能有一啲所谓嘅皮肤问题啦。即啦点解有啲人呢做完运动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可能咦呢度痕嗰度痕啦。又或者呢可能甚至乎呢大家唔知有冇怀疑有时候你啲手背位呢忽然之间多咗啲粒粒我而家有时候都有㗎。 咩嚟㗎 其实你。 暗疮 其实呢个苍蝇咯，就系点解会有呢就系、是、有好多时候你即系可能一做完剧烈运动之后，跟住你嗰期咧好冇留意你自己本身个皮肤啊，嗰、那个干爽度或者嗰个清洁状况咧，咁、你就有好多时候有啲所谓我哋头先讲嗰啲啊，即系油脂积存咗喺嗰个位置，慢慢咧就会成为一啲嘅油脂粒去堵塞住嗰个毛孔咯。咁、所以排汗如果系排得好犀利嘅朋友，尤其是你系经常做一啲好剧烈嘅运动嘅一啲嘅朋友咧，嗰、个流汗量系多嘅话咧，就更加要留意嗰个清洁嘅状况咯，系。 同埋系咪应该？揀啲運動衫咧，都要特別揀翻啲係透氣排汗好啲，因為曾經咧我爬艇有啲朋友啊，夏天想防曬啊，我好似都喺度講過啦，佢就揀一件嗰啲游水泳衣咁嘅質地嘅衫落去爬艇，喂。你知唔知几焗啊？佢着完爬咗一个圈之后咧，即刻嗌救命！佢话唔得，我要翻去换一换件衫先，因为实在太焗啦。佢系散唔到热，同时咧可能啲汗又焗住晒咧，佢自己都好辛苦。 系，所以其实呢一个你都真系要睇翻嗰个物料，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望落去嗰啲嘅物料咧，睇落好似好似噶嘛， 系啊， 即系尤其是而家你见到有好多例如坊间嗰啲跑步衫啊、跑步裤啊，你望落去个质料咧，同泳衣啊都好似。感觉系，咁、所以首先你真系要留意翻嗰个物料啦，即系纵然望落去个感觉，哇，好 sporty， 好似做运动可以着，咁、但系如果佢个透气度系唔高嘅话咧，的确好似头先你 Co 有讲嘅，就系咧佢会容易咧就为皮肤咧带嚟一啲嘅刺激，咁咧令到你可能啊，即系你尤其是从长时间做运动咧，可能握住嘅话咧，咁有啲朋友就会啦，可能尤其是女性啦吓，可能佢嗰个嘅背脊位啊，又或者可能一啲颈。五位啊，咁样俾嗰啲即系唔透气嘅即系运动物料咧，长时间覆盖住嘅话咧，可能会令到佢嗰啲嘅敏感地区啊，就会生一啲痘痘出嚟啦。有啲嘅女士啦，可能即系话啊，点解我做运动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个背脊会有啲小疮疮咁样样、其实又唔系真系疮嚟嘅，但你知道好快咧就会留下一啲嘅印咧。咁啊，成日都喺度系咪因为我饮水饮得唔够啊？系咪因为我食嘢食得太多即系油腻嘢啊？咁其实可能出事就出事在佢可能即系做运动嘅时候拣嗰件衫拣得唔够恰当，唔够合适咯，系。 同埋我谂下咧。早排夏天可能多啲啊，嗰啲汗斑啊，你有冇试过啊、我曾经就真系试过，就系、是、又系手啱啱呢个手踭嗰个接位嗰度咧，因为我以前又系谂住唔好晒黑，所以特登着啲长袖衫，但系点不知咧？应该是焗得太犀利啊，所以嗰啲汗入面有啲菌呢，原来佢係会即係唔知点样影响你啲皮肤色素咁样啦，所以就会有笪汗斑喺度囉。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又系时候汇报下今个星期嘅状况啦吓，咁啊，即系唔系藉口嚟嘅，咁但系我今个星期系病啊嘛，系嘛，咁啊，故自然休息系应该要有啦，如果唔系个身体点样复原咧？大家听我把声都知道，我又想作感冒啦吓， 又系啲磁性嘅乌加伦声音， 冇错，咁所以咧，即系今个星期啊，稍为如果运动唔达标咧，系非常之合情合理噶吓， 大家应该体谅啊，话 体谅体谅。咁但係真係讲真我记得啱呢个星期我有真係去跑步啊。 係你仲特登影咗张相俾我添。 係啊。 我真係即刻拍烂手掌，嘩咁犀利嘅乌加伦。 係啊。 竟然去跑步，我哋今年年头开始做节目㗎嘛。讲咗一年啦。 终于都踏出嘅第一步啦。 系啊，我哋由一月讲到十一月，佢终于去跑步啦。 系啦，因为坦白讲，我觉得咧，即系运动呢一个嘅习惯咧，系要慢慢建立同埋培养出嚟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喺即系2018年啦，我自己好开心有呢个目标啊，就系去开始培养翻呢个习惯。 仲有几个礼拜都2019啦，仲培养啲乜鬼啊？ 冇错，咁培养咗呢个习惯之后，后屘我谂住丢低佢啊。2019年嘅时候再次立一个目标，又系培养翻呢一个种运动嘅习惯。 即系你每一年个年头都系培养嘅啫。咁由你喺脑海入边去幻想啦，然后到实际去揾下啲场地啊。你嗰时话咩话跑步就要睇下有冇更衣室啊、冲凉房啊嘛，先行冲凉噶嘛。如果唔系就唔可以跑噶啦嘛。你话 喂，但系你知唔知点解我突然间嗰日咁得起心肝去跑咧？咁我发现真系有时候同消费系有关系嘅。 系点解咧？ 话说咧，我其实之前都有时候同啲同事都有研究，我同你都有研究开啦。我就话如果跑步嘅话，即系假设我真系出街跑，因为嗰嗱，我通常我自己做运动跑步啊，咁我通常都系选择就系喺室内做嘅，即系我真系中意跑机多过中意跑街嘅。咁、但系嗰一次就因为工作嘅关系啦，因为平时翻工时间难就，我好难翻屋企或者去附近嗰啲嘅 gym room 嗰度去做啦。咁于是乎就搵个公园去跑就算啦。咁但系咧，我初系冇乜动力嘅，咁我枕住我都有问阿 Nicole 啊，或者问其他身边一啲有做运动嘅同事啊，话如果我真系要买一嚿嘢，我嚟装住我电话听歌嘅话，买腰包好啊，定系买背包好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 我自己就用腰包嘅，我嗰时都有同你讲过啦，因为我就觉得腰包。好似冇咁牙钉，同埋而家啲手提电话越出越大部嘛，摆喺手臂度咧就有啲好似重咯，同埋好似硬系凝住会成日跣落嚟啊，唔知点解。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亦都后屘归纳过唔同人嘅意见啦，咁我最尾就真系买咗个背包嘅。咁点解背包呢？因为嗰阵时候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因为其实我本身好想买腰包，但我发现有部分佢哋用开腰包嘅人就同我讲，佢话唔系只只腰包都好嘅，有啲腰包咧，尤其是如果你绑喺条腰嗰度咧，嗰、那个即系松紧度咧调唔好嘅话，即系佢又或者锁唔紧嘅话咧，咁、个腰包嗰、那个即系就会喺度飘下飘下咁样样。 系啊， 你一路跑嘅时候，佢就上上落落咁样样咧，系咁揞你条腰。咁即系因为电话都一定系重量噶嘛，咁所以我又唔想呢个状况发生。咁反而就话你背包咧就可以好容易避免到嘅。咁头先你 call 讲嗰个状况就系话，唔系我惊佢个背包会锁落嚟咁。我发现好多用背包嘅朋友咧就话通常都唔会嘅。佢话而家啲背包，尤其是如果你买翻即系原装嗰啲嘅话咧，基本上都唔会跣落嚟噶啦。唯独系如果你要清洗嘅话，就可能即系清洗嘅即系次数就会多过你用可能腰包多一啲咯。 系，同埋我有人即系我有一个朋友都同我讲嘅，而我觉得呢一个理由都基本上七八成可以说服我转用背包噶啦，就因为咧。背包通常咧有一面都系透明嘅，佢就系方便你一转过嚟就可以睇到你个时间啦，或者你跑咗几多公里。但系腰包咧 就唔得， 就唔得，同埋系难好多嘅。 系，不过呢个对我嚟讲就已经冇咁需要，因为而家我哋戴表啦嘛，个个都咁、你都可以望到 知道你有 别 手表，阿姑太送噶嘛， 即系我都唔使特别再重提呢一件事啦吓，即系冇乜必要晒，唔值得炫耀呢件事。 我知道你又喺度攞出嚟揈下揈下，咁想点？即系我都有只手表嘅。 系咁啊 ，anyway 啦，咁嗱，咁总之就因为咧，我嗰日去跑步之前咧，我就话买咗个背包先。咁本身我买咗个背包之后咧，真系买到我估唔到，我原本谂住买唔到就算噶啦。点知买到喎？竟然 系 咁啊！买到之后咧，我就已经喺度谂啦。买咗唔去跑好衰仔啫。咁于是乎咧，就真系好啦，得起心肝咧，就真系揽住个新嘅背包，就去咗下面九龙城嗰度啦，个公园嗰度跑啦。咁都跑咗大半个钟到九个字到嘅。 哇，都几好啊！即系你第一次嚟讲，如果你跑咗大半个钟，都唔少噶。 咁当然跑下行下，跑下行下咁样样啦。 即系计埋行。 行嘅，咁因为如果你话斋跑嘅话咧，我发现跑街咧同跑机真系好唔同啊。即系嗱，如果你跑街嘅话咧，我发现咧你系即系可能我自己嘅性格啦。通常咧，我可能我有一个目标嘅，即系例如我跑咗两个圈之后，哇真系顶唔顺啦，开始好攰，好喘，好喘，好喘。咁我极其两个就系可能同自己讲就系话，我会撑埋呢一个圈。跟住我就俾自己行一个圈，当系唞咁样样咧，之后先至再跑嘅。 系， 即系嗱，通常我跑街就呢一个嘅习惯，但系跑机就冇喎。嗱，因为我跑 机一揿个掣就搞掂啦， 唔系，因为跑机通常我就发现咧，我会遮住晒啲嘢，即系我就遮住晒，例如你跑而家跑几远啊，而家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嗰啲数字，我遮住晒先啦。 系， 咁啊，再加上你一系就可能睇紧电话啊，一系就睇紧电视，distract 你啊，令到你分心，你冇留意啦。 系， 咁我发现咧，我跑机嘅话咧。我是不会好留意自己做了几多运动嘅。 吓，竟然是咁啊！ 反而我跑街嘅时候，我就会无时无刻喺度计，哎，我啱啱跑咗两个圈，我大概即系我个心入边已经系盘算紧啦。咁所以真系对我嚟讲咧，跑街即系我会觉得吓，坚持性咧相比之下，我系低啲咯。如果相比跑机的话， 啊，但系咧即系调翻转头讲咧，跑街嗰个体能消耗咧应该系多一啲。 系， 因为如果你跑机咧，即系跑步带不停咁转嚟转去咧，严格嚟讲，你都只不过摁起你个人就得噶啦嘛。但系跑街咧，你都真系多少少向前嗰个动力嘅，因为唔系条带带住你去喐嘅。咁，所以你跑街咧辛苦啲系正常嘅，但系唔应该系咁噶。我反而调翻转，因为我同你嘅心态有啲唔同咧，就系我觉得条街咧，我系一直冲到去唔知边度，我就翻转头啦。就好过不停原地跑咧，我就觉得哇，做嗰啲咩啊？啲时间好慢，咁耐都未到嘅，点解咁耐都系得咁少嘅？唉，走啦咁样。咁反而落街咧，你就好有目标嘅。我跑到嗰度就停，我跑到嗰度就完噶啦，嗰度就翻去。咁就好似变相咧，会反而系多咗推动力嘅。 系咁好啦，咁啊，我讲完我今个礼拜啊，大概进度啦。其实我都好想好似阿 Nicole 咁样咧，设个目标，可能例如每个月跑我当50K 咁先算啦。我都唔想即系定80K 噶啦。咁 但系十二月嚟紧，仲有一个月嘅。 唔系，但系我十二月嗰段时间，我中间有一个礼拜可能唔喺香港啊。呢、這、一个真系要再从长计，而家系就2019年度，我睇下点样样 啊。喂，唔好咁样 再 拖啦， 就2020年咧，即系嘅配合翻呢一个 奥运主题系咪？ 冇错啦，咪迎接奥运啦。 哦，即系你下年就继续培养你嘅运动习惯先，咁2020咧先真正实践你个运动习惯。 咁讲就咁讲啦。咁啊，到阿 Nicole 啦，即系汇报少少啦。你今个月嘅进度如何啊？ 嗱，我今个月咧，截至今日为止咧，我嘅跑步公里都接近55公里啦。咁其实我而家都系争20-30只。咁我相信， 即系数下数下，越数越到20-30只， 应该都 OK 嘅咁样。同埋我发觉咧，我最近跑就冇咁频密，但系反而我想每一次跑长少少，因为我过去可能每一次都系跑5-6公里左右啦。咁而家咧，我对呢一个距离都基本上系控制到嘅， 即系驾轻就熟啦。 都系嘅，因为可能好習慣啦，同埋我又唔係特別話要跑幾快啊，希望跑越嚟越快。咁我都只不過希望運動下啫。咁我又發覺自己跑快咗少少，咁然後跑5-6公里咧，就好似唔係好夠喉。咁我而家就偏向每次跑多啲，咁、 okay. 但係就冇跑咁頻密啦， 係、okay. 啦。 哦，即係將會嚟緊就係可能啊，每一個禮拜跑一次，每次跑10K 嗰啲 friend 啊，師傅係嘛？ 未到嘅，咁啊未到嘅。同埋我覺得呢排咧真係好。好想好想好想去行多啲山啊！因为我觉得呢排啲天气真系唔好晒咗佢。 哦，都系嘅，都系嘅， 因为你唔行山就真系冇噶啦，天气就越嚟越冻嘅啫。 好，咁啊，睇下你今个礼拜会唔会有机会行下唔知啲咩嘅山径啊，同我哋分享下啦。下个礼拜，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